我呢架系放咗喺广播度等你嘅四驱披甲农夫车。 去啦 ，baby 而家 ，baby。 今次跑圈赛，还要成个广播道圈作赛道。喺圈数方面选咗20， 系一个短程嘅比赛。 只要由头带到尾， 临尾又可以 keep 住唔俾人过嘅话， 就可以赢噶啦。 最重要系， 最重要嘅系，我系唯一嘅意思。师傅仔，到第15圈，你就可以见到我对阿健嘅爱。 点解我咁好笑？因为我睇咗笑话书啊！ 健，我对你嘅爱就系六个师傅仔，金个农夫 ，Fast Farmer， 六个契。 啊！佢想碌死我啊！喂，碌过咗我啦！唔通我真系要双手将阿健俾佢？ 努力啲啊，师傅仔！ 金个农夫，我哋赢啦！我哋赢啦！ 健，俾个飞吻我，俾个飞吻我。 健，俾个飞吻我。 啊， 我同阿健嘅友情系长久噶，你嗰刹那嘅激情只系冰山嘅一角，好容易用。而我就力久常新，硬骨骨。阿健系属于我噶，而家我就过你啦，小姑娘，我嚟啦。Baby 而家 ，Go baby！ 哎，师傅仔， 心理。是一个天才街车手阿健， 好厉害阿健，我哋又赢咗啦。 Leo 是师傅仔， 你傻咗啊？你傻噶？你傻咗啊？你傻咗啊 ？Marco 是一个公子车手 ，set 个 robot 玩下先，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 都唔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 哎呀，咁样企都唔 似啊！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轿车师傅啫。 抄牌，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 我今年先19咋，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师傅仔。小姑娘，广播道呢条单程赛道对于你呢架急脚农夫虽然有利，但系你要知道，我师傅仔唔系普通人，我系师傅仔，我呢架 baby 现卡系唔会放过你噶，去啦 baby 现卡 ，baby， 师傅仔，你无谓再作无谓嘅挣扎啦，而家呢条路根本就唔够两架车过，况且我呢架急脚农夫 pick up。车身重，宽度大，你根本冇机会过到我噶。阿健系属于我噶，阿健系我心目中最俊朗嘅轿车师傅，喺轿车师傅界当中，佢大神。 小姑娘，路确实系唔够两架车过，但系1.5架车就绝对唔系问题啦。呢个弯之后，我就要出绝招啦。 住得咁贴，师傅仔，你想再垂死挣扎？冇咁嘅可能，食我嘅尘啊！呀、yeah! ， 冇可能， 冇啊！ 你睇下先啦、啊，大姑，冇一架车可能过唔到，大半架车就绰绰有余啦。点样半架车？只要我将我嘅 baby 现卡变成半架，由 baby 变成 baby 就得啦。 变成半架？难道你想将你架车打侧行，只用两个辘去行驶，然后喺我侧边涉过？吓！ 笑？点解我笑？因为我再睇翻头先咁嘅笑话书啊嘛！睇住啦，小姑娘，我将我一架车变成半架车嘅方法就系将架车劈开佢。劈开佢，劈开佢，劈成半架。 吓，佢将架车劈成半架。 师傅仔，过啦，佢个小姑娘嘅急救农夫啦， 去啦 ，baby 卡。 姚奇龙夫妇，你叫得我咁急做咩啊？我要赶住去探师傅澳门过江龙噶，佢病到死死下，咁你快啲讲啊！ 我叫得你嚟，一定有啲嘢嘅。 咩事啊？ 喂，我买咗架新车啊！ 买咗新车？你买个新车咁大件事？咁我师傅点啊？点啊？我本来要攞呢班粥啊，俾佢老人家食啊！你而家叫我攞呢班粥去睇你个新车，你咪索咗种仔啊？ 你唔好嬲住啊！你师傅嗰边，我有人帮你搞就得啦。我揈个轮，有人搞掂啦。睇住啊！喂喂妈，喂，帮我整翻粥俾澳门过江龙啦，搞掂佢啊！听住啦。喂，咁咪点咯？ 咁好啦，睇咩车啊？ 嗱，你睇下。 吓 ？Ferrari。360 Spider， 一隻被驯服的野马。 马叫， 佢系我嘅 dream car 嚟噶，点解你会有噶？吓， 冇，上次单生意啊赚到啲，咁啊攞啲零头一嚟买间别墅啦，买完别墅又剩咗啲钱，咁咪攞埋买架车仔玩下咁啦。不过我又唔系好中意佢嘅 set 位啊，捅过头啊！我阵间搵个师傅啊，帮我换张健康按摩椅上去啊！仲有啊，我见到个小巴咧，前日喺街度啊行下，后边有条蛇喉，好鬼过瘾嘅，有个蜂巢型咁嘅过滤器，我都谂住换埋上去，哇，坚啊真系！仲有，再换埋支波棍头添，咁啊 perfect 啦！我见到个水晶胶波棍头啊，好坚噶，入面咧有只蟹仔啊！ 有啦， 未交，我啊谂住将车头个马浆换咗佢。我唔鍾意马浆㗎嘛，我諗住換個 Benz 浆落去，然後呢貼個無限貼紙喺個頭度，個 Tom's 貼紙貼喺尾，然後呢旁邊呢再加一個藤原豆腐店引大咗自家用貼紙，嘩咁就 fit 啦，唔係咩呀？ 夠啦，你根本唔知道一隻野馬想點，你攞住攀竹，你架車唔配你揸呀。 喂，你做咩呀？喂，唔好上我架車呀、咩呀？我唔配揸架车，你睇我今日啦，一身打扮点先啦？火红色 Ferrari cap 帽，火红色 Ferrari polo shirt，F1 Ferrari 波鞋啊！我全身 Ferrari 啊，我唔配。 My dream car， 360 Spider， 我嘅野马，等我嚟驯服你啦！哇！ 佢俾我上车啊！ 冲线啊！ 啊，系师傅仔首先过终点啊！学车小姑娘佢输咗。 耶耶！健，你见唔见到啊？我赢咗啦！响最后，我将架车劈成一半，过咗小姑娘啦！你知唔知啊？当我架 baby 卡。过去枪嘅时候，我仲伸条脷出嚟秒佢啊！ 健，我冇面目见你啊！ 小姑娘，呢啲友谊赛啫，你唔使咁啊！ 系咯，玩下啫，唔使咁紧张。 喂，阿健，你睇下，我特登为呢个赛事做咗金奖杯啊！你一阵记住颁俾我啊！我仲谂住输咗唔拎出嚟噶啦，点知赢咗成400几蚊噶！ 有。有奖杯噶，我、 小姑娘， 嗱，你唔好再喊啦，我打你屁屁噶，健，宣布结果啦， 我要宣布结果啦， 今次街头争我争到街尾街车赛嘅冠军系。 耶、yeah, ！多谢多谢。 系学车小姑娘。 吓、啊？系我？ 冇错，今次赢咗嘅系小姑娘。 吓、啊？点解啊？头先你睇唔到我用一半嘅车去冲线嘅咩？ 师傅仔，一架街车系应该有嘅嘢，你冇咗啊！一架车系应该有四个辘噶，但系你架车就只有两个辘，两个辘根本唔系一架街车，两个辘只系一架单车。 吓、啊？单车？我架 Baby in Car Chaser 全改成廿几三十万，你话佢系单车成三十万啊？你点解释？ 三十几万，咁样佢最多系一架好贵嘅单车，唔系应该系一架好唔抵嘅单车。 吓、啊？我唔抵买， 我输咗，我输咗啊！ 师傅仔，唔好扮嘢啦，俾个奖杯我。 好嘢啊！果然系一只好马。喂，你做乜鬼攞住个攀竹喺度喊啊？ 冇啦，冇啦。 做咩啊？ 你揸我架车啊！我啲车俾人揸过，我唔会揸噶嘛。 吓、啊？唔系啊？咁啊？咁冇办法啦，唔揸都揸咗咯。嗱，我俾咗攀竹你当无数啦吓。 咩竹嚟噶？ 皮蛋瘦竹咋？ 皮蛋瘦换法拉利。 你系上落车啊？落车、啊啊啊？ 喂喂喂喂喂，唔好推啊！喂，行紧成二百几个，喂喂，甩尾啦，甩尾啦！啊啊啊 啊！架车撞咗， 彭总又写埋， 咁点啊？ 点啊？个车又唔系我揸， 我哋唔可以见警察噶。嗰个的 Sir 翻去差馆，可能会将我哋捉佢嘅事公开，我同你会俾人拉噶。 咁点啊？ 阿德德， 点啊？ 我揈个轮，搵人顶包咯。点啊？我咁有钱，有咩唔得啊？ 咁快啲啦！ 喂，喂妈，我哋快啲过嚟带清水、啊，做咩？你顶包咯！啊，快啲嚟啊，渣林，嗯、啊，得啦，我哋走啦，我妈转头过嚟噶啦。 哦，咁行啦。 嗯。 唉，我哋咁唔系办法噶、啊，成日要提心吊胆，不如咁啦。 点啊？我哋搵人再帮多次 Dexter 翻嚟， 一嚟可以防止佢揭发我以前撞死人不顾而去嘅 case， 再者又可以阻止 Dexter 教自己啲斗车秘技俾嗰个阿坚。 哦，果然周长、啊、，Iceman， 尽快啲搵人搞掂佢。 嗯。喂，妈。坚啊！你咁嘅意思即系想拜我为师啊？ 冇错啊！我想成为一个出色嘅教车。 坚，唔着衫都阻吓唔到你，你信唔信我以后唔抹嘴啊？ 我做出色嘅街车王，做你嘅接班人。 嗯，咁就乖啦。唉，教你唔系唔得啊，不过咧，你要先接受我嘅 终极测试，若果成功。我就收你为徒，但系若果你嘅测试失败，你就永远都唔可以再揸车。我 on nothing， 一代车神定出嘅终极测试，一定系非同凡响啊！坚，你要考虑清楚啊！ 你要考虑清楚先好啊！若果失败，永远都唔可以揸车、啊。 点啊，坚？ 我本住我爸爸系因为有人不小心驾驶而去世，我一定要成为第一嘅教车师傅。教导全世界嘅人安全驾驶嘅重要，呢、這个终极嘅测试我去硬㗎啦，我要成为教车师傅之神。 先，我以后唔抹嘴。 师傅仔，师傅仔，我唔做搞车师傅啦，唔做啦，师傅仔。 Bring it back, come back, come back.